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们来聊聊 MySQL 事务。数据库事务是数据库系统执行过程中的一个逻辑处理单元，保证一个数据库操作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谈到它，就不得不提 ACID 属性了。数据库事务具有这样四个基本属性：原子性、一致性、隔离性以及持久性。正是这些特性才保证了数据库事务的安全性。在 MySQL 中，鉴于 MyZIM 存储引擎不支持事务，所以接下来的内容都是在 InnoDB 存储引擎的基础上进行讲解的。我们知道，在 Java 并发编程中可以多线程并发执行程序，然而并发虽然提高了程序的执行效率，却给程序带来了线程安全问题。事务跟多线程一样，为了提高数据库处理事务的吞吐量，数据库同样支持并发事务。而在并发运行中，同样也存在着安全性问题，例如修改数据丢失、读取数据不一致等。在数据库事务中，事务的隔离是解决并发事务问题的关键。接下来我们就重点了解下事务隔离的实现原理，以及如何优化事务隔离带来的性能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几个例子来了解下并发事务带来的几个问题。这次的例子以图示进行展示，清晰明了，你可以去文稿中查看。第一个，数据丢失问题；第二个，脏读；第三个，不可重复读；第四个，换读。以上四个并发事务带来的问题，其中数据丢失可以基于数据库中的悲观锁来避免发生，即在查询时通过在事务中使用 select x x for update 语句来实现一个排他锁，保证在该事务结束之前其他事务无法更新该数据。当然，我们也可以基于乐观锁来避免，即将某一字段作为版本号，如果更新时的版本号跟之前的版本一致则更新，否则更新失败。剩下三个问题其实是数据库读一致性造成的，需要数据库提供一定的事务隔离机制来解决。我们通过加锁的方式可以实现不同的事务隔离机制。在了解事务隔离机制之前，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下 MySQL 都有哪些锁机制。InnoDB 实现了两种类型的锁机制，共享锁和排他锁。共享锁允许一个事务读数据，不允许修改数据，如果其他事务要再对该行加锁，只能加共享锁。排他锁是修改数据时加的锁，可以读取和修改数据，一旦一个事务对该行数据加锁，其他事务将不能再对该数据加任务锁。熟悉了以上 InnoDB 行锁的实现原理，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下面的内容。在操作数据的事务中，不同的锁机制会产生以下几种不同的事务隔离级别。不同的隔离级别分别可以解决并发事务产生的几个问题，对应如下。未提交读，在事务 A 读取数据时，事务 B 读取和修改数据加了共享锁，这种隔离级别会导致脏读、不可重复读以及换读。已提交读，在事务 A 读取数据时增加了共享锁，一旦读取立即释放锁，事务 B 读取修改数据时增加了行级排他锁，直到事务结束才释放锁。也就是说，事务 A 在读取数据时，事务 B 只能读取数据不能修改，当事务 A 读取到数据后，事务 B 才能修改。这种隔离级别可以避免脏读，但依然存在不可重复读以及换读的问题。可重复读，在事务 A 读取数据时增加了共享锁，事务结束才释放锁，事务 B 读取修改数据时增加了行级排他锁，直到事务结束才释放锁。也就是说，事务 A 在没有结束事务时，事务 B 只能读取数据不能修改，当事务 A 结束事务，事务 B 才能修改。这种隔离级别可以避免脏读、不可重复读，但依然存在换读的问题。可序列化，在事务 A 读取数据时增加了共享锁，事务结束才释放锁，事务 B 读取修改数据时增加了表级排他锁，直到事务结束才释放锁。可序列化解决了脏读、不可重复读、换读等问题，但当隔离级别越来越高，并发性会越来越低。InnoDB 中的 RC 和 RRR 隔离事务是基于 MVVC 实现高性能事务，一旦数据被加上排他锁，其他事务将无法加入共享锁，且处于阻塞等待状态。 如果一张表有大量的请求，这样的性能将是无法支持的。MVCC 对普通的 Select 不加锁，如果读取的数据正在执行 Delete 或 Update 操作，这时读取操作不会等待排他锁的释放，而是直接利用 MVCC 读取该行的数据快照。MVVC 避免了对数据重复加锁的过程，大大提高了读操作的性能。下面我们说说锁的具体实现算法。我们知道 InnoDB 既实现了行锁，也实现了表锁。行锁是通过索引实现的，如果不通过索引条件检索数据，那么 InnoDB 将对表中所有的记录进行加锁，其实就是升级为表锁了。行锁的具体实现算法有三种， Record Lock、 Gap Lock 以及 Next Key Lock。 Record Lock 是专门对索引项加锁，Gap Lock 是对索引项之间的间隙加锁， Next Key Lock 则是前面两种的组合，对索引项以其之间的间隙加锁。只在可重复读或以上隔离级别下的特定操作才会取得 Gap Lock 或 Next Key Lock， 在 Select、 Update 和 Delete 时，除了基于唯一索引的查询之外，其他索引查询时都会获取 Gap Lock 或 Next Key Lock， 即锁住其扫描的范围。通过以上讲解，相信你对事务、锁以及隔离级别已经有了一个透彻的了解了。清楚了问题，我们就可以聊聊高并发场景下的事务到底该如何调优了。第一种方法，结合业务场景使用低级别事务隔离。在高并发业务中，为了保证业务数据的一致性，操作数据库时往往会使用到不同级别的事务隔离，隔离级别越高，并发性能就越低。那换到业务场景中，我们如何判断用哪种隔离级别更合适呢？我们可以通过两个简单的业务来说下其中的选择方法。我们在修改用户最后登录时间的业务场景中，这里对查询用户的登录时间没有特别严格的准确性要求，而修改用户登录信息只有用户自己登录时才会修改，不存在一个事务提交的信息被覆盖的可能，所以我们允许该业务使用最低隔离级别。而如果是账户中的余额或积分的消费，就存在多个客户端同时消费一个账户的情况，此时我们应该选择 RRR 级别来保证一旦有一个客户端在对账户进行消费，其他客户端就不可能对该账户同时进行消费了。第二种方法，避免行锁升级表锁。前面讲了，在 InnoDB 中行锁是通过索引实现的，如果不通过索引条件检索数据，行锁将会升级到表锁。我们知道表锁是会严重影响到整张表的操作性能的，所以我们应该避免它。第三种方法，控制事务的大小，减少锁定的资源量和锁定时间长度。你是否遇到过文稿中显示的 circle 异常呢？在抢购系统的日志中，在活动区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异常日志。由于在抢购提交订单中开启了事务，在高并发时对一条记录进行更新的情况下，由于更新记录所在的事务还可能存在其他操作，导致一个事务比较长，当有大量请求进入时，就可能导致一些请求同时进入到事务中。又因为锁的竞争是不公平的，当多个事务同时对一条记录进行更新时，极端情况下，一个更新操作进去排队系统后，可能会一直拿不到锁，最后因超时被系统打断踢出。在用户购买商品时，首先我们需要查询库存余额，再新建一个订单，并扣除相应的库存。这一系列操作是处于同一个事务的。上述业务若是在文稿中两种不同的执行顺序下，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但在事务性能方面却不一样。这是因为虽然这些操作在同一个事务，但锁的申请在不同时间，只有当其他操作都执行完才会释放所有锁，因为扣除库存是更新操作，属于行锁，这将会影响到其他操作该数据的事务，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持有该锁，尽快释放该锁。又因为先新建订单和先扣除库存都不会影响业务，所以我们可以将扣除库存操作放到最后，也就是使用执行顺序一，以此尽量减小锁的持有时间。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总结一下， 其实 MySQL 的并发事务调优和 Java 的多线程编程调优非常类似，都是可以通过减小锁力度和减少锁的持有时间进行调优。在 MySQL 的并发事务调优中，我们尽量在可以使用低事务隔离级别的业务场景中避免使用高事务隔离级别。在功能业务开发时，开发人员往往会为了追求开发速度，习惯使用默认的参数设置来实现业务功能。例如在 service 方法中，你可能习惯默认使用 transaction， 很少在手动变更事务隔离级别。但要知道 transaction 默认是 RR 事务隔离级别，在某些业务场景下可能并不合适，因此我们还是要结合具体的业务场景进行考虑。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我们共同探讨。以上我们主要了解了锁实现事务的隔离性，你知道 InnoDB 是如何实现原子性、一致性和持久性的吗？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见解，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一起讨论。